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将来是会不会再买多啲核电呢？咁当然呢个我哋可以有 say 嘅，即係我哋可以市民可以咁讲啦。但係即係佢发唔发展核电呢，其实呢个就係、国内佢嘅决定。正如当年我哋香港人而家讲三十几年前不断咁嚟去游行啊、示威啊、签名啊、联署啊，反对兴建大湾核电厂。咁梗係冇用啦，你有咩咁把炮啊，讲得俗啲。你有咩咁样嘅压力影响力，你可以话令到中央政府话唔喺大湾起核电厂啫。是嗎？咁所以呢最終起咗啦，係嗎？咁幸好確實到而家都係非常之安全啦。咁但係你話核電將來香港會唔會買多啲核電啊，呢個係值得探討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即係真係支持環保嘅人呢，我哋其實都唔想大力發展核電。我哋都係同意台灣有個口號啦。咁而實際上歐洲有啲國家啊，就包括埋德國啊，德國譬如佢核電都發展得好犀利嘅，但係佢都已經差唔多係朝住呢個口號嗰個目標㗎啦，就叫核電歸零啊嘛，核電歸零，即係話特別係咧，自從日本福島大災難啊，即係311嗰個大災難之後咧，咁德國咧，因為佢個綠黨嘅影響力好大啊，咁佢哋就已經就話咗，我哋咧最終嘅目標就係完全唔要核電嘅，但係記住嗱，雖然咧講起上嚟係好漂亮，但係唔好忘記，原來而家咧。德國呢都有差唔多兩成嘅電呢係嚟自核電嘅、啊、所以即係佢要即係致力環保減排呢，咁佢係減少咗啲燃煤發電工廠呢，所以佢冇辦法喺過渡期間呢係不能不係依賴核電。咁但係當然呢德國亦都係發展可再生能源，特別係太陽能、啊、即係發電呢係世界上首屈一指啦，就 number one 啦， 冇錯。 係咁呢就亦都有啲數據呢，即係我喺科學館講座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去年2014年6月9号，咁样系一个历史性嘅日子，因为德国咧当时记录得咧就全国嘅发电总量咧系竟然系有51%系来自太阳能嘅，哇，好犀利吓，即系一半都超过啦吓，咁、啊、当然就事后咧就可能跌翻少少啦，因为嗰日我都半讲笑啦，我话可能突然间嗰日吓6月9号唔知做乜嘢咧，成个德国咧系晴朗无云清晒啊，咁啊啲阳光射落去，咁所以个发电量好大好大。咁我哋知道太阳能就有呢个问题啦吓、啊，因为要即系望天打卦。咁啊，如果成日都系阴天啊、密云啊吓，咁、啊、咧就系即系发电量一定唔会大。咁但系实际上大家知道啊，德国其实个纬度咧系好高嘅。即係佢唔同我哋呢個熱帶或者亞熱帶嚇，香港啊22度幾啊？你知唔知柏林啊嗰、那個緯度幾高咧？我相信咧啊，各位網友，大家好多都係即係應該係受過高深教育㗎啦，係、啊、嘛？即係好多都係大學畢業，甚至海外留學翻嚟咧。但係你答唔答到我？我相信係真係1000個人或者10000個人都答唔到，因為你從來冇留意柏林嘅緯度嘅。我去睇過啦。我以前咧就淨係關心倫敦，因為我喺倫敦就住過啦嚇、啊，即係柏林誒玩過啫。咁啊，倫敦咧係差唔多52度嘅北緯，52度一個咩概念咧？你沿住呢個52度打過嚟咧，原來佢係高過曬中國嘅東北三省，亦都高過曬北海道。你話嗱，好奇怪啦，係嘛？因為我哋覺得哇，東北三省、啊、長春、啊、吉林、啊、係嘛？黑龍江、啊，仲喺即係沈陽啊嚇，嗰啲城市啊，哈爾濱凍到不得了噶嘛。北海道俾人感覺都係凍啦，滑雪啊嘛，啲人去。但係倫敦嘅緯度其實高過曬佢哋嘅，咁但係佢之所以咁温暖，大家知道就係嗰個灣流啦 ，Gulf Stream 啦，係嘛，即係大西洋嗰個 Gulf Stream 啦。咁但係其實柏林咧，我再 check 咧，我都愕然，原來柏林嘅緯度咧係仲北過倫敦少少嘅，嚇、啊。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大部分時間咧個太陽係斜射嘅，係嘛？即係就算你係啱啱喺夏至。就叫最正㗎喇，但係都係好斜㗎呢啲陽光。咁同埋天氣嚟講呢，佢亦都係都幾多時間係即係有雲㗎、啊、就算唔係陰天都好。但係佢就係因為政策走對了頭。啊嗰、那個就係叫做fit in tariff 啦、其實係15年前正式引入或者2000年正式引入。以前呢我睇啲資料呢都係話德國或者第啲國家呢都曾經係嘗試過呢個 fit in tariff, 但係嗰陣時佢哋可能都係實驗性。而且呢個力度唔夠大，所以真真正正嗰、那個里程碑呢就係、2000年，因為佢係用一個好大嘅力度，呢、這個就係講意志同決心啦、德國政府就係話你喺屋企 裝太陽能電池板或者裝一個小型風車嚟發電。咁樣呢你唔淨止係可以俾自己用，咁你係減電費啦。 嗯。 而且啊即係呢個大陸作嘅啲口號有時又幾好嘅、啊、即係幾精簡嘅，叫做自發自用餘電上網。咁就係話原來你有多嘅電呢，你係可以將佢擺返落個電網度賣返俾電力公司。所以佢 fit in 就咁嘅意思啦，即係 fit 返落個 grid 嗰度個電網。Tariff 呢本來一般解關税嘅，但係呢度呢佢又解一個收費。收費就即係話電力公司呢就 by law 啦，所以要立法啦。所以咩都要講立法。啊所以我哋香港就立法會呢就即係任重而道遠啦。唔係因為樣樣都講立法㗎真係。 係呀係呀。 咁佢立法呢就係電力公司呢就係 by law 呢就係要用某一個價格呢就去買返嗰啲電嘅。 早啲時間我哋都接觸過國內呢嗰啲 嗰 陣時佢話、 啊啊、 有部分嗰啲村鎮都開始有呢樣嘢。 有 㗎、啊。都有都可以買返啲電，因為佢哋佢光能板光伏板。 佢哋叫光伏板啦吓 ,photovoltaic。 有部分嘅但係就唔係一個全國性嘅措施。 反而呢可能係嗰啲新嘅即係鄉鎮呢 冇錯啦 就易啲。 點 解、呢因為我其實就一年前左右我返廣州探親呢、原來有個親戚呢佢直情喺電力公司做。咁我同佢傾上嚟，咁佢話係啊，我哋其實中國已經有呢個 fit in tariff 嘅咯，不過佢個名咧，我唔中意嘅。我喺我本書度咧，我就自己作個名叫逆售電價，即係逆售就賣翻俾個電力公司。但係大陸我叫上網電價，咁樣咧我就話上網人通常諗就梗係互聯網啫嘛，邊個會諗電網啊？係嘛？咁佢叫上網電價。咁但係咧，佢就話但係其實咧，譬如就以廣州為例咧，就梗係即係非常之唔成功啦嚇。咁佢好簡單，佢話。因為個原因就係嗰個電錶囉，因為舊嘅電錶呢其實即係主要啲都係舊㗎啦，佢其實單向㗎嘛，佢唔能夠去量度到係反向嘅，即係話你家居將啲電輸返入個電網，佢度唔到㗎，佢點樣收費呀？佢冇記錄㗎係咪？咁樣呢我又啱啱前幾日呢就係、有班朋友食飯呢，我有個朋友呢原來喺電力公司做㗎，咁樣呢同佢講起呢個問題，咁佢又俾咗啲料我，佢就話呢個呢亦都係呢香港政府就冇呢個決心囉，佢話香港呢呢、這個電錶呢亦都大部分係舊式嘅，仲係機械性嘅，一個輪咁樣嘅齒輪佢唔知點樣啦，咁即係數字打出嚟呢，所以有人抄電錶嘅，即係老土度，佢話但係其實而家呢世界上呢即係市面上呢已經有一啲完全係數碼式嘅電錶，佢直情係有張 SIM 卡喺度嘅，即係你直情係 programmable 嘅，你可以即係鍾意佢點樣嚟去量度都得嘅。咁樣呢好明顯係雙向嘅，可以雙向嘅。但係要換呢啲電錶呢，佢話如果真真正正講成本，而家嗰啲機械式嗰啲舊型嘅電錶呢，佢話最差唔多500多蚊一個嘅，要500-600蚊一個嘅，你已經就嚟買唔到添啦。 係啊係啊。 但係嗰啲嘅新嘅 digital 嘅電錶呢，佢話大概300-400蚊個嘅啫，其實係平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邊一個係去換呢，邊一個有呢一個所謂個誘因或者經濟誘因啦，講得即係直白啲啦，嚟去換嗰個電錶先。咁電力公司呢，即係咁我呢個朋友喺電力公司做啦，咁當然佢嘅觀點有啲唔同啦，佢意思就話咁我哋實際上電力公司冇呢個義務同你換電錶㗎。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其實佢就係話呢，佢係完全支持呢，就係去建設，因為我哋叫智能電網呢樣嘢啦，我都講過啦，喺度叫 smart grid 㗎嘛。但係 smart grid 呢就話其實我哋嘅電網而家呢已經係史前時期嘅，就算唔係都係中世紀嘅電網。其實我哋應該令到嘅電網呢係同我哋嘅互聯網一樣咁聰明嘅，咁 smart 嘅，就可以將啲電呢係隨時調嚟調去，因為其實嗰個電呢個負荷呢係可以變化好大嘅，無論喺空間上因為時間上冬天啊夏天啊諸如此類，咁你呢其實你能夠將嗰啲電呢係喺個網度調嚟調去呢係可以慳返好多電㗎喎，即係但如果你係我哋都知道啦，而家我哋兩間電力公司成日都講啊咩電力協議啊就即係要簽啦 ,2018 就係要簽啦，咁佢有一樣殺手鐧嘛，就話你知唔知我哋呢香港嘅電力呢一來就已經係平啦，二來仲有一樣嘢就係個穩定性可靠性。香港我即係咁就真的，你有冇印象啊 ,Ringo, 你有冇僆仔嗰陣時有冇試過停電呢？ 好細個試過。 係啦。 好細。 咁但係你冇經歷呢個停電幾多年呢？ 我起碼都。 幾多年呢？ 五十年。五十年起碼都。 五十年真係。 起碼都五十年。 即係即係起碼都幾十年啦，四五十年啦。咁所以呢即係佢就成日呢就即係話好自豪咁講啦，即係兩間電力公司都話我哋嗰個服務呢即係嗰個 downtime 呢 啊，所以即係突然間斷供嗰個電力咧，差唔多等於零嘅。而家啲人咧，你話買電筒喺屋企啊，買蠟燭喺屋企咧，其實都係搞笑嘅啫，都有好多人都唔做嘅呢樣嘢，因為我哋基本上唔會停電嘅。但係其實世界上好多地方，唔淨止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包括啲先進國家，美國啊， 美國前幾年都大 成日都會停電嘅，嗰啲叫 brown 啊，有啲叫 black out， 有啲叫 brown out 咁樣啦嚇。咁所以咧，但係唔好忘記呢、這個穩定性咧。是一個好大好大的代價的、 嗯、 就是說其實它是要有很多那些士啤的我們叫發電量呢其實是一路運作的它有很多機組呢其實就不斷在運作但它不是真真正正大量地發電但它是要需要電來去運作的就是以防萬一就是有任何事呢它即刻就有一個叫做 hot standby啊，即係叫熱後備啊！你知有啲叫冷後備、熱後備啦，喺工程學上面 ，cold standby 咧就要嗰陣時先至去 再塌過 嘅，咁係有一個時間嘅。咁、但係嗰啲叫 hot standby 咧係最好嘅，鬼唔知最好咩？ 不過講起電力， 好浪費嘅。 講起電力，大家都有印象啦。前幾日啦，都已經講哇，點解電價減得咁少啊？ 冇、 咁呢個你可以即係同大家分析一下啦。 這個咧嗱，即係其實阿黃錦星咧、就啱啱喺巴黎翻嚟咧，就啲記者問佢啦。咁、當然咧，就有好多咧，就梗係問翻佢嗰個巴黎氣候峰會嘅嘢啦。但其實嗰啲記者咧。呢樣嘢唔係佢最關心嘅，因為佢哋又唔係好認識，亦都諗唔到有咩好問。但警員咧，我好記得嗰日睇電視，跟住咧就有個記者問另一個問題，係完全唔拉更嘅，即係又唔係話完全唔拉更嘅，但係同嗰個對抗暖化咧，甚至可以話係即係背道而馳嘅。佢話：啊，局長。其實你覺得我哋香港嘅電費咧，其實係咪仲有下調嘅空間咧？咁，哇！我嗰陣時睇電視咧，我直情差唔多跌咗落地嘅，即係我覺得唔係啊嘛，即係話你身為一個。即係又係讀過好多書㗎啦高深教育啦就算而家做記者你都讀過全理系㗎啦喺大學唔係浸會都中大或者其他學校啦或者喺外國浸過鹹水返嚟添啦。但你竟然啊環境局局長喺巴黎返嚟就佢呢個咁重大嘅問題你跟住個問題就係話有冇下調空間你係咪有病呢真係係咪其實我即係我都喺科學館嘅講座我特別強調我話其實我哋而家嗰個電費呢香港也好外國也好是完全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地咁便宜的。因為呢佢而家呢個電費是完全沒有計算到我們而家是燃燒大量化石燃料當然造成很多污染啦譬如嗰啲霧霾嗰啲係啦同埋呢有啲係無色無味無臭無毒嘅但係原來係好大鑊嘅就係二氧化碳造成呢個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呢係引嚟好多環境生態災難嘅佢係完全冇計到呢啲嘅成本入去所以佢就淨係計嗰個營運嘅就係挖咗幾多煤嚟到喺我哋嗰個發電廠咁運作發咗電咁樣我計嘅條數喔呢個就係個電費啦咁外國當然有啲仲離譜係有政府補貼嘅添啦個電費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呢個電費完全冇反映到佢對環境嘅影響但呢個環境嘅影響到頭來係我哋自己食返㗎喎呢個環境唔係話淨係影響北極熊㗎喎咁所以你話我哋仲有冇下調空間我哋應該話我哋應該上調就真的是吧 那天我咪打電話去港台囉。 係 個個都問嘩點解減得咁少啊減得嗰一 係啦個電費。 咁我都話大家如果真係要有一個清新嘅空氣為未來啊 係啦 ,for the sake of our 安全嘅氣候。 安全嘅氣候。 應該加電費添啊。 就要有心理準備啫我都石全講㗎啦有心理準備。 係要加電費嘅。 要加電費。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呢就返嚟再深入啲再探討呢個問題。